好，翻嚟我哋嘅超级特备节目，喺呢、這个喺有呢个残党主席同我哋洛师傅嘅作为嘉宾，我哋真系高高兴兴咁讲咗一整个钟头，先至系讲到佢美术学校嘅 高中 嘅即系高中美术学校啦，即系开始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即系去到佢都未踏入社会。咁就已經係阿師傅就嗌急尿，要去放一放水，跟住阿鬼呢個煙產片同總監就即係即刻就行出去煲下煙先。 最緊要係讀緊書咁驚濤駭浪，出咗嚟社會會點咧？ 係咯，咪應該會好精彩咯。即係我會覺得，因為 我驚我收唔到科嘅。 唔係啊，嗱，因為咁，我哋咧因為我同識咗咁多年，網上面識咗廿幾年，喺見面我哋都識咗十年到。我同佢好多时饭局就会好听好多呢啲零碎嘅故事，但係听好多呢啲零碎嘅故事呢未试过一次。我同你讲好，但我哋你各位听众真係比我更幸福，因为你係同我一起第一次听残党主席嘅故事。 係 ,ok, 我認识佢咁多年，即係阿杰叔唔喺度真係唉，佢冇办法啦。ok, 咁我哋翻嚟，因为我哋啱啱讲好咗，就即系有个时间上嘅倾咗，咁点样做？因为听日阿师傅都要赶飞机，咁我哋喳喳林就讲埋啊，一路讲埋阿师傅嘅生平先。OK， 大哥，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你念你书，在高中的时候，即系你的经历。那好啦，你请记住我们。可以再怎么走呢？你的路是怎么走下去呢？ 好 ,OK, 其实这个部分齁，在我比较后期，学校比较后期的时候，对不对齁，开始跟我们现在齁，现在的所谓的 Otaku, 阿宅，阿宅御宅族齁，开始有一些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 你终于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了。不是孤独的。我进入复兴里面的时候，当然就是说，学校这群人里面有一定有一些是卡通漫画的爱好者。 对。 好，那到高中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念日文啊，或者是去看所谓的 anime 杂志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开始有 New Type 啦， 因为学校对面有卖。 对， 所以我要拿到这个讯息比以前要简单多了，以前很难。 我听我们的朋友说，那个时候是贵得要命的， 贵得要命， 贵得要命、啊。 好，那因为贵得要命，所以我为了要买那些书，就是非常非常穷困，所有钱 谁不是？哪一个阿宅不是？ 然后我曾经穷到哈，穷到因为没有吃饭。长期的营养不良，昏倒在路边， 晕倒，太夸张了， 很好玩哈、 哦，坏了， 啊、不宜，得来不宜， 不是，那我真的，我看我自己真的很幸福，因为我家庭比较中产一点，好一点点，所以我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不太缺钱。我的钱都是发在哪里，但我还没糟糕的要晕倒哦。 还没饿死。 那其实我在那个时候也开始接触武术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开始学。 终于我们的武徐渣、 开始在这个时候再进来 了。武徐渣。 因为我小时候个子比较小。 可是现在砍砍杀杀然后再武术。 应该砍砍那个时候已经之前有稍微接触一些一点点。我其实在小学的时候齁、学柔道。 有的。 柔道。然后到那个时候对不对我会柔道，所以我不太怕跟人家打 齁。对 对对。然后呢后来拿了武士刀。 哦、oh, 武士刀啊 有武士刀。 真正正的砍杀。 砍杀 就开始了。那因为家里有。因为家里有第二个自己拿来偷偷练习。因为我爸爸很忙，其实他没有时间。看他的刀子到哪里去啊？好，那就变成我的。 但你是在哪里？在这个时候，你是 怎么 自己学的吗？ 自己学，自己学，自己练习。然后因为刚好 无师自通， 也没有无师自通，因为有学柔道 啊， 所以大概知道武术的一些基本原理。 啊，基本的原理。 啊、OK， 哎、欸，那刚好跟我玩动画的东西跟 anime 的东西是重叠的， 嗯、 是重叠的， 啊、因为找到资料看。 哎、欸嗯，然后呢，后来我进入复兴，就是说开始学美术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嗯， 我去学剑道， 剑道 ，Kendo、 啊、学校 ，Kendo 学校剑道， 哎、哦，剑道， 剑道、 哦。然后我在学校 ，Kendo、 哦、在学校哈、哦，不，应该是说在更早一点，我在基隆中学的时候，我报名是跆拳社，跆拳道， 跆拳， 哎、嗯，跆拳道。 我呢个跆拳道、剑、嗯、道，我苏花听到柔道，嗱我听到柔道、剑道、跆拳道 ，OK， 咁、嗯、仲有我流嘅武士刀， 系啦，系啦，仲有落流 啊。那我第二条黑带是跆拳道 啊、 哦，第二条黑带啊、哦。那大概 几岁？ 大概是十三四岁。 那没错，没错了。嗯、我一直在讲。如果我跟罗哥翻脸的话，30秒大概， 嗯， 应该就挂了，直接挂掉了。 有那么长吗？ 嗯， 上十秒，上秒就会挂了。 哈哈，是啊， 一拳你就会打下来了， 一击必死。 嗯，那当然，我后来又学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因为。武术的东西， 看你的那样书就知道。 哎、 嗯， 对， 嗯、 是， 你会砍杀嘛？哈、哦，然后再来一个漫画里面，我说漫画里面其实很多武术的东西。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我那时候学啊、哦，那当然就是说我后来到复兴学美工的时候， 嗯， 我去报名，马上报名，嗯，国术社， 国术， 哎，国术社， 国术， 国术啊， 嗯，好，国术社里面他开始学。武功哈，学武功，我完全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 诶 完全不知道，因为没有跆拳社，没有， 当然没有啦，国术好像， 但是啊，国术是跟武术有关系嘛，我马上报名这个， 嗯， 然后呢，那当然我们学校可以允许你报两个， 嗯， 啊，一个是国术，一个就是动画 啊、 嗯，动画社，好， 文武相传呢、啊， 哎、对，然后就到国术社的时候，哇，我练什么？我练叫做基本六路小八级。 小八级， 哎，还那个再来是小虎宴，小虎宴是螳螂拳的，哎、小虎宴啊，螳螂拳、小虎宴、哦，我完全不知道我练的是什么。然后呢，接着，到第二年，哎，我看到一本漫画叫做《拳儿》 啊， 好、哦，拳儿就讲八极拳，哦，原来我学的叫做八极拳，哦，原来，哦，那学一阵子很累。八极拳用练大枪， 当然啦、啊，当然 发气力的嘛， 大枪， 对， 大枪一站下去，哇， 很发气力的。 就你练跆拳，我觉得只是辛苦， 嗯， 也没有累，这可以人常做，最后可以做这个肌肉骨， 强 大，那个强盗勇士， 然后练到八极的时候叫做痛苦 ， 哎，什么痛苦呢？我蹲下去哈，蹲下去，蹲不了五分钟。哦、我说我好想去死啊！ 结果我听过， 哎啊，那练八极拳，那练八极拳后来是说，日本漫画里面跟八极拳很多的东西就出来了，我完全看得懂。 很喜欢 八极拳，对八极拳，我一看说，我完全看得懂，我还不知道说哦，八极拳有这么威猛，不知道啊、哦，因为我每天在练嘛，好、哦，每天在练，嗯、那个练一阵子，好，练八极拳之后啊。人家跟我对 K 哈，很难赢， 赢不了。 就是人家 因为长的短的你都有， 哎、欸、都有哈。比如说他要近距离，我摔嘛， 对， 抓起来我就摔嘛。人通常哈一摔就拜拜了， 一摔就是了， 哎、欸、一摔就拜拜了。 因为他碰倒你，你就可以用柔道。 对啊，然后呢，如果他比较远，我跆拳道踢下去。 对啊，你就八极拳了吗、欸？ 然后再近一点，在跆拳道比较长的、 啊、 比较长的时候，我手摸不 到， 只要我手摸不到，哦，手摸不到就是用脚踢。 对对对对对、嗯， 然后人家会进进来， 你就把跆拳道跟柔道， 嗯， 换着换着用。 我们讲说长射程的叫做跆拳道，因为脚可以踢， 对 很 远，对， 近距离八极拳打起来，顶心肘就打进去。 对， 再进去就 再贴身，好，再贴身就用摔的。 八极拳这是中段， 中段。 嗯、虽然在中国武术里面，八极拳就是极近距离 啊、 但是如果说是更近距离，就是柔道，因为他抓起来摔。 当然啊， 好， 一摔就混了嘛。 哎、我个子很小，好、哦，我个子很小，多数的我的对手都比我更高大。 嗯， 一般来说更高大。 但好摔吗？ 很好摔， 对啊，因为你 众身高嘛， 你个子比较小，就比较好睡。你叫我，你叫我，我也睡不倒人的， 睡不倒了。 那为什么你个子小的人，哦，如果你善用你的优势，就是你要蹲得更低，变得更矮，更矮，人家抓不到你。 对啊， 可是我一下去我就抓到人家的脚， 抓不到，再抓他的脚。 嗯，你看哦，那个叫做创造局部优势。 嗯， 啊， 懂。 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的一个人，可是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他一只脚。 嗯，那当然啦， 我只要把他脚铲倒，他人只要倒下来， 嗯， 欸，那我就有优势。 当然啦， 一个到四个， 再 K 下去啦。 那再不用 K， 有一个东西柔道有一个东西叫做请技。 对 哦， 好，哦，不要说对付女生了，对付男生也很有效果。 对付女生比较好， 哎，对对对， 对付女生比较好。 那随便只要人倒下去，通常在10秒钟左右， 嗯， 情境一上，他就会失去，这个人就会失去意识。 对 对对，就 好，10秒钟应该客气，3秒钟应该就拜拜了。 就 是打了，哦，多数的人，哦， 所以 一般的3秒， 真的是3秒， 哎，真的是3秒。 我要说3秒就挂掉了， 嗯，为什么呢？ 真的挂掉了。 第一个，你摔下来，通常多数人摔下来已经7荤8素， 对， 当 然就差不多了， 你就已经，哦， 上去，对不对？哈，哦， 看到星星了， 哎，看到星星，只要哈，哦，对准他的任何一条筋跟血管按下去，一二三， 拜 拜。 小杰， 就赢了， 那我就可以走了。 加纳， 赶快走， 下一个， 下一个。 啊，那。这个东西后来跟很多漫画 啊 动画都很有关系，史上最强弟子， 啊， 哦， 对对 对不对，哦，然后刃牙， 刃牙， 对对对对， 这个跟武术都有很有关系啊，哦，那个其实我看那个漫画的时候就很有感觉， 哦，嗯嗯，当然呢，你侄子有研究呢， 哎，那个动漫的东西，那当然这个跟钢弹没有关系，其实关系不太大， 钢弹没有， 哎， 没有这样吗？ 没有这个东西，嘿，啊，但是。我其实看的就是说，哎，卡通漫画的创作难道只有钢弹吗？不会，它一定有很多方向啊。那，嗯哦，刚才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一些。那还有那个时候，有一部漫画很有名，叫做《634之剑》 哦 哦，剑道， 剑道， 哎，对，那我刚好就是 要对了， 哎，我学剑道啊，哦，我学剑道， 对位了。 嗯，那我学剑道原因也是说。我想学一个有关于兵器的东西，啊，兵器的东西，可是很难找到很好的老师。那我刚好见到，就是说有一个剑道老师在教这个东西。哦，嗯，后来他是后来的松山剑道馆馆长。 哦， 后来 的馆长， 他现在80几岁。 嗯， 哦，那个时候他50岁左右， 啊， 非常非常厉害。 嗯， 哦，那小朋友嘛， 啊， 去跟他学，你哪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厉害？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剑举起来完全碰不到老师， 嗯，他都看穿了。 我可以把跟我对砍的人一刀砍到底，对不对？把他砍到地上， 嗯， 我就是砍不到我老师，怎么样都砍不到， 怎么样都碰不到。 哎，老师讲 碰都碰不到。 有一天，我老师拿起来一把刀给我，嗯，说随便你来砍我， 来， 我老师讲来，这把刀拔出来，谢谢，是一把武士刀，真正的武士刀，不是假的， 死人的，会死的， 你会死人的，哦， 会挂掉的。 一条一条竹子一砍，砰，砰向下来。 啊， 老师说：“来，你用这把刀来砍我。”嗯，我说：“老师这样好吗？很危险嘛，哈，很危险， 危险。” 老师说：“如果你碰得到我的话，那我就不是你老师啊。” 对，也对啊。 好，我就大着胆子来啊，准备好正极面。我相信我出极。这段时间不到一秒钟， 嗯， 哎，不到一秒钟，谢谢，我看不到我老师在哪里， 想到了， 然后我的刀子也不见 了，啊， 我这样说过去，我说我刀子不见了，我很怀疑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老师到哪里去，我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的，然后接着我老师从后面拿刀子 K 我的头， 啊， 痛得要死，我确定我的老师是在台湾很厉害的老师， 嗯，当然 是 老师，在那一刻我确定，好，从此我就拜他为我的恩师。好，哦，那当然就是说，哎，嗯，我讲到这边就是说，它这个跟武术有关系， 嗯， 好，哦，那武术跟漫画的东西也有很多关系， 嗯， 那当然说漫画里面就是说，漫画相关的很多不少的作品， 嗯，当然 是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陪伴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一直的看法是，很久以前我听过最主要是因为画漫画的人 日本漫画很多时候就算他画的人不懂，因为日本人喜欢去研究，就算他不懂哪一刻哪一块的东西，他会去找资料找专家去弄到他像样，当然有参差的，有不行的，但哪些就不卖了，哪些就因为没不真实，所以大家都不了他了。但你真的可以想到在大台真的有人记得的，你刚才讲的哪几部都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他们都是有很认真的好够。所以你就算你本来我这个不会这些东西的人都会有兴趣去多了解哪一块。那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就提到你试巧克力的时候像神水，像神之水地。就是它好像很夸张，但它也有它研究的，就像星驰圣托西亚也一样，他当然有很多东西都被现在都被给人笑，但也有很多东西他是有 好进回来， 好进尽量要让他接近比较可信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刚好来讲这个部分。好，我进入复兴的时候，台湾的漫画市场正在进大规模的 改变。 好，第一个，我复兴当时的几个学长，当时的几个学长开始有几个人合起来画漫画的一些周刊或者是杂志，那时候开始弄起来了。那日本漫画在台湾，因为台湾之前有所谓的 日志， 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比较是说像漫画的禁止的。政策 啊，禁止政策， 对，禁止的政策，他不让你什么日本漫画进来，然后那个叫做审查条例，漫画审查条例，那其实它是 报禁呢， 对，报禁，类似这样子它其实重大的打击老一辈的漫画作者，那漫画作者的当时的几个漫画新锐，因为出不了头，让到他们去做出版社，做盗版，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东立的漫画。的东立的老板， 对， 东立的老板，那他就去做了很多日本漫画来卖，那复兴嘛，我可以轻易的带这些漫画回到学校看， 当然呢， 我可以看，那表示我同学也可以看，每个人都在看，所以那个时候的漫画叫做少年什么， 少年快报 ，那时候开始了，少年快报里面， 少年快报还 对。最有名的几个作品，《北斗之拳》， 没错， 然后那个，然后那个，七龙珠， 七龙珠， 当然 了，对不对？哈， 那我们 都是像塔有没有？有 项链快步，有， 也连载过哈。那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对台湾来说漫画的影响迅速的扩张，迅速，它从一扩张到100。这时间不到三年的时间， 爆出来， 爆化了。 结果我在香港也遥遥的看着，因为我也有买 哈。然后刚好也遇到一个问题，应该就是说蒋经国过世 啊， 1977年， 小蒋1988年， 民国77年，小蒋过世， 对。 那这个束缚突然被放开， 因为之后一年就结缘。截取步进，因为 说 步进党进，我等一下我们再谈党进的问题，但步进真的跟漫画应该很有关系， 很大的影响的， 对 了，那因为这样子说他这个禁止应该是说法令当时还在那个地方， 但没有人执行吗？ 没有人执行的，复兴市其实我们学校等于说是在这个部分的浪头。我们一直在领导这个东西，就是说，别人弄，那我们赶快做，那当然，这个马上就影响了 全国喜欢看漫画。 难怪福星今天有很多大手的漫画家，同人大手，就是今天呢、啊哦， 对， 复兴出来的都很多同人大手、 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复兴是技术派的， 那对， 所以他画这些东西，没有人可以替代。当时没有人可以替代，也就是说， 技术上， 他看的漫画就想要画漫画，就变成漫画家，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有技术嘛，你画得出来嘛？ 对，你画得出来，你就是漫画家。 大量吸收漫画，日本漫画的一些优点，哦，所以有几个像真正中。正问 ， 我要看他的。 正问哈， 我很喜欢他。 陈鸿耀也是他。 对， 这一刀哈，这个其实都对漫画的一些漫画界影响非常非常的重大。嗯， 对。 那就非正式的统计，台湾的漫画家总数量里面，超过一半以上是我们复兴的。哦，无论他是我学长，或者是我同学，或者我学弟， 哈， 几乎都有相关，都有相关。哈，那。这么多的时候，对不对哈？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学校哈，这个学校本身它就是以美术为主，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漫画家是很 理所当然的啦。 对，就是说太容易出来了，它太容易。 对。 那接着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说漫画的这种审查制度突然松掉，他们就出来了， 爆出来，因为一直压了几十年嘛。 对， 是。 你由1949年一直压了49年， 对， 到1988年了吗？ 对。然后这一放开的时候，我们这种技术派的根基的，马上他就可以有出头的机会， 马上就有了， 他马上就画，马上就开始出名， 开始压。 其实这影响是很大的。好，这一段出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觉，我很喜欢漫画，可是我没有成为漫画家。当然第一个我不是优秀画图，我不是优秀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从学校那个时候要毕业的时候得奖的时候是有关于设计类，并不是漫画类的。 那我一出来的时候 你是另一个方面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的专业是另外一个、那因为我觉得说我画的其实不好 啊。等等先，我先要跟听众讲一下，不要信乐哥讲啊，我在他家见过他画的东西即系同人大手级噶， 是啊， 咁罗哥对住 先讲紧佢啲画喺美国俾人买走咗就知唔系嘢少啦， 算罢啦。 但系讲翻罗哥嘅上下，喂系郑文嗰啲水平嘅时候，佢梗系唔认得自己好劲啦，大佬。 咁咪佢系同人大手级咯，唔系神级漫画家咯。 明唔明啫？即系等于 天外有天。方伯 好多时讲金豆揾我今日都唔敢出声啦。 你手皮啦， 就咁简单啦。 好，我们继续。因为我要澄清你的话，不是你讲的那么烂。我看过，我在你家看过。 那当然是说，因为我的同学或者是我的学长太过于优秀， 太厉害了。 要不先问哪个等级的？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哈。那个。那当时说我那我们学校毕业了嘛哈，毕业了哈，那个我练武术也到一段的程度，那时候还不错。那当然到后来是说，因为台湾刚好兵制哈，兵制开始改变 啊，知道、 兵制哈。那本来台湾有维持大量的军队要反攻大陆， 讲了 原来是这样， 然后讲那小小意思 骗谁？ 骗的哈，那他就突然放松。所以我毕业的那一年1989年小蒋死掉了的第 隔 一年因为台湾发生520事件 啊，对， 520事件之后那个台湾民主的活动就开始， 我知道， 大 同发，知道 那我学校毕业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当兵吗？我有一个疑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本来每天训练，认为说我自己去当兵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为了这个， 那为了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 担当来干嘛？ 那个，那甚至我的有个朋友说，我可以去当武术。我的教官来说说，你去当武术的那个 教武术， 在学校的时候 教练呢？ 在军队我可以这样教。 对。 但是我后来就说，我真的要当兵。 嗯， 因为台湾的军队的制度有点问题。 改变了。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结果呢？因为我体重比较轻，我也体格比较，当时很瘦，结果，军队就是国防部 退货了， 把我被退货， 跳过了，跳过了。 我想说哇，我本来想说我去当， 我台湾的朋友都不知就不知道几多开心了，我给退货了。 对对对，那 我上到那个 Captain America， 、Captain America， 哎，那我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马上出去，因为还要复检一年到两年。那然后这样讲，我就赶快出去工作，因为学校毕业的。 当然呢，还是要赚钱呢。 对，因为我得到，其实我得到新一代设计奖当时的首奖，全国性的首奖。但是那个不是我的兴趣，不是我的兴趣。那我去学摄影， 摄影 ，然后去学商业摄影。那我学到商业摄影的时候，刚好遇到我一个客户。 结一块我不知道。 哎，没关系，我刚好补足一下讲一下。 法则啊。 那我一讲说，我刚好那个客户是日本， 日本人， 他们就做日本生意。 啊。 好，哎，我就很开心， 那就通了， 那就通了哈。 继续。 好，他说。啊，希望我到他们公司里面去挖角了哈，挖角到他们公司里面去，那我学美工的嘛，所以他们有关那个公司的相关美术广告什么宣传都交给我做，哎，我觉得也很好啊，而且对日本公司的作业，我可能可以学到一些日本的东西。 对啊， 所以后来我很开心的过去， 印象也比较好啊。 对，那我就过去，结果呢，我去那边哈，美工的东西没有做多少，哦，我就被 做， 那不用我做，他派我到日本去。啊，我更开心！啊，我更开心！ 太好了， 哎，太好了， 刚刚好。 那但是我还要复检，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哦，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就是开始在台湾有关有些动画的活动。那个时候，哦，我刚刚讲的说台，因为漫画的东西在台湾有点像解禁爆发， 爆出来。 哎，那时候有几个出版社，大然出版社， 大然 啊， 尖端出版社 啊，出来了，名字出来了 啊。好 ，OK， 这个时候跟台湾的漫画圈的后期的发展有绝对性的影响。 当然了，当然了，大然， 大然开始了哈。那因为他们在出杂志了，也在写很多东西。那我的朋友在里面去找我出来，说，哎，你对钢弹很熟， 嗯， 你要不要来写一点东西？然后或者来讨论，参与讨论编辑的讨论，那我就进去了，是这样子开始 来了。 那时候还没有日本哦，还没有到去日本哦。好，那时候呢，我们当然去了。什么叫 otaku？ 哦，喜欢漫画，我们都是喜欢漫画的。一开始的理解是这样的。但 otaku 哈，你要把它写到文章里面的时候，你要翻译。 对， 你不能是用纯日文的一个日文字放上去。 当然， 你要汉字，这个是要汉字化，这个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 翻译了，我 翻译 了， 翻译了，谈翻译了哈。那这个时候翻进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知道怎么翻。 嗯， 欧大哭这个字面上跟喜欢漫画的人是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 对呀， 没有直接关系。好，我在想很久，说啊，翻译里面有叫做信达雅 啦。你找到人谈这个了， 哎， 请继续 啊。OK， 信叫做什么？你要对这个事情要对， 对 正确的 对 答就是说，哎，能够把这个意思正确 明白 的讲出来， 全是 雅哦，它要很漂亮哦，怎么样哦？这个是像神一样的翻译哇，我做不到，其实我做不到哦，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嘛。 我想了很久，我想了，为了 我跟你说，多少人家做不到？ 哎， 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在这里，除了 LB 都是干过翻译的。 他 是 我做过几年的字幕subtitle 的翻译他做过杂志，他做过漫画，做过杂志 好， 我 现在还做， 因为我根本不懂英文，但我可以弄从中文版翻出英文版出来，你芥末你要找一个英文型日文也行的都贵了，所以就拿着那个中文的稿子，我还可以把中文翻译的错误找 出来 改掉，打电话去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骂人挂线继续做。 对，那时候我们翻译很这个问题，因为中文没有正确可以翻译它的东西， 没有这个名词， 没有， 没有， 是， 所以我们讲说， 没这 说 法 嘛，很简单嘛，它上面有汉字， 对， 我去找 O 这个字， 适合 中文里面是什么？御宅族，我就把它写出来，那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哦，他是在台湾里面，他精致动画， 嗯，黄老大那一边， 黄老大， 哎的那个日文翻译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好， 金之东哦， 对，金之东出来了，很重要哦， 哦， 那黄老大那时候跟我认识的，因为我在某一个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店， 嗯， 在那边骂现在的翻译为什么那么烂。 他都听到， 哎、欸，然后他刚好在我后面， 给他听到， 他就站在我后面， 在冒汗， 哎、 欸，在冒汗， 哎、欸，然后上面这些在卖的录影带就是他出的、 他在冒汗， 他就听到， 哎、欸，他就听他说，他就拍拍我，啊、拍拍我，我就回头说，哎、欸，你是什么东西？ 我也有了那上进的经历， 我现在跟你讲，我应该跟他有过。素面之缘， 对， 我想你不是回头的 K 过去， 哎呦，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啊！ 谁碰我后面了？谁那么大胆？OK， 我来看看，好、哦、一个人， 砍掉。 哎，对，那黄老大嘛，黄老大说他从军队退伍出来， 对 啊，然后来做这个生意啊、哦 嗯。 那听到我讲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都翻得不好？我说有些东西不好，我就跟他讲说 不太好， 哎，不太好。然后他那个包装又很烂。 哎、 我说这个包装是什么设计呀、啊？ 经济很烂， 这什么鸟东西呀、啊？这跟我学的东西哈、哦、是这个，我说是很土嘛， 土。 他、说啊，那他请我帮他做一些这个设计，我说好啊，我反正我那时候闲闲的、啊，我就帮他弄一弄。然后那个有关于翻译，我跟他讲说啊，这个翻译不对，那个怎么样，讲一大堆，不啦啦啦。哦，他说哦好，那他把他的翻译介绍给我认识。 嗯、 好，那、他的翻译其实是一个日文非常非常好的。 嗯，好，但他不懂这一块、 他也懂，但是呢，他对中文不懂， 他不懂中文， 什么呀？ 中文， 这个家伙，这个家伙是在日本长大的 啊，日本长大 的，所以 乱世、 现在很多新小说的翻译给骂翻天，就是这个问题。 对， 不是一直不懂日文，是他 不懂 中 文 呢、 是， 就是说。他的中文不是那么好，因为他小时候在日本长大， 嗯， 那个年，后来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念，可能是念大学， 念大学， 可是他的思考其实是， 他用日文想， 我知道，我懂， 这不 懂、我懂， 然后他学了，然后他去考公费生的时候是用日文考，全国第一名， 当然啦， 但是他中文还是很烂的。那个时候，他翻译的时候说、我说你中文不能这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 哎， 这个中文这个是四书五是文，这个扣，就是扣成一个原先的文章， 很 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个 是一个艺术来的， 对，一个艺术。那我就说，你这个中文可能怎么样翻，那加上就说你名词要怎么样取，那最后变一个漂亮一个包装。 对， 跟他讲这个事情，好，他就说，那你来帮我。 结果是包装的。 好，他抓过去之后，这个人因为认识当时的一些动画杂志的编辑 啊， 然后呢，刚好我一个朋友他也熟这个，那他说他们开始进去写稿子了，他推荐我进去，然后说哎，我很忙呢。我准备要到 日本去，怎么都是在忙了， 这个我可能不能在杂志里面写，我投投稿可能可以，他说那你就来投稿。所以我在神奇地带开始写 啊， 写东西，神奇 啊，出来了！我哪个时候就是在这里看到大哥的名字？ 我也是， 我很喜欢你的东西的。我第一时间就是找你名字的文章看的。 是啊， 我那个时候其实这样子讲完之后没多久，我就到日本去。 就废了、 我就飞到日本去 了，所以之后就 没了。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那我就说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网络 啊， 对， 所以我说我从日本写好东西寄回来 啊，要时间啊、 要时间啊、然后我在日本其实工作很忙，因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嗯， 我没有假日， 那是工作狂， 工作狂没有假日 啊， 那 现在也是， 是啊， 那。我那这样想，我是一个台湾人，其实我到日本去，我是对日本来说我是外国人， 当然啊， 是 外人， 我是外人。然后呢， 该进， 该进。然后人家他认为说，啊，你台湾人没有什么啦，他们会歧视啊， 我知道，知道， 看不起啦。 我是说，我还是自尊心作祟。 我也会，白皮猪也要给歧视的。 那我看到日本人这个态度，我很不爽。 当然呢， 当然啊， 哦， 我台湾人，我工作怎会比你日本人差？ 嗯， 你工作八个钟头，我就工作十个钟头。你工作十二个钟头，就十五个钟头就拼过。 不服 跟他们拼， 不服、欸。 所以我在公司里面，我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嗯， 好、哦，我开门，我关门，连续执行三个月。我再怎么笨， 嗯， 好、哦，我的老板看到我，早上看到我，下班看到我，假日来也看到我。 什么时候都看到 我 啊！这个、欸、这个， 然后再来 个重要的， 我的客户打电话过来， 嗯， 我随时都会接电话， 嗯， 你要东西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好、哦嗯，我虽然在日本，我那时候已经在日本工作了哈，我在日本，可是那边是不是一堆台湾人？ 嗯， 很多日本非常多台湾人， 很多的。 好，在日本的你能够在日本生根的台湾人，其实都比较有钱。 对。 对、 嗯，因为都有一段时间要挨过去， 挨过去了，他挨过去那么有钱，不是他会思念台湾。我们讲说他思念台湾。好、 嗯， 我那个公司其实是日本公司哈， 嗯， 其实是台日合资的食品公司， 嗯， 食品， 嗯嗯、 啊，跟食品有关系。 在哪里？在日本、啊。 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在神奈川， 神 奈川， 神奈川， 丸奔那边吧。 但是呢，我驻点，在三梨甲府市。 李家， 我被派到那边去，我被派到那边去 了。 我都说好远， 哎、欸， 很远哈、哦。其实哈、哦，我跟你讲哦，跟大家讲哦，我根本不知道那里是哪里。 嗯， 我对日本的认知就是东京、大阪，剩下什么都 没有了。 是啊，是啊，就这样。 很多人都是， 我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琉球这个屁。 很多人以为东京。跟大阪就是 很近的 ， 好像就是隔壁。 台湾跟这基隆在这个区里。 大哥，琉球王国了，现在是 Okinawa 哎、 欸。是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琉球。 琉球， 哎、欸，我不知道 什么鬼、啊， 哎、欸，那是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呢？那当然就是说，后来就知道了。 嗯，好。 那我到日本的时候说，哇，东京，我对东京的认知就是日本的全部。 嗯， 是对对，很多人都是， 对 很多人都是， 大部分的人都是。 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说，哇，我下飞机，我到日本了耶，好高兴、喔。然后呢，我的公司来接我，我想说我要接我去公司嘛，不是，他接我的时候就说，来，拉古萨，啊什么拉古萨？哦，知道你的 拉古吗？ 拉古啊， 拉 古打头拉古， 对对 对。 就说你姓洛啊，那个是洛哥哦，好，那我叫拉古桑，我知道了啊，这是你的集合地点，拿一张纸给我。三一线甲府市巴拉巴拉巴拉，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啊，你报道的地方在 山里， 山里啊， 这个地方现在缺人，把你调过去 啊，请哪边请？ 成田石。 哎、欸，我当时我下飞机的机场是在羽田机场。 山里啊， 山里 ， 那个山里， 山 里一线。我说哦，好，到我这边哦。哎，那个，这坐车我看看，我再猜了，我说半个钟头吧。 哈哈哈哈 哈！你想啊， 我想啊，对，我 想 想 好了， 雨天我不知道，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但是 公司的电话在上面， 但是要 飞过去， 飞过去了。 哎，公司的电话在这边，给我一万块日币。 嗯，一万块， 一万块，给我钱了。谢谢你去那边报道，我们要走了。啊，他就走了， 拜拜， 不能靠腰， 再见。 一万块， 我就说 去了 啊什么，然后他们就跑了，在我面前就跑了。我人在东京街头，我傻了五分钟。 嗯，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啊？ 等，一万块日币， 嗯， 在九十年代 还可以， 九十年代 还可以吧，还可以， 不小哦， 不小， 不小，但 不多， 也 不多， 也要走这么远的路， 嗯。 还是不稳的哈、 哦，不稳哈， 你出什么问题都死， 就死定 了，死这人 的。对，然后呢， 就挂了。 到那边去很好玩哈，我就说，好到那边去啊，啊，我的同事就跑了，对不对？ 嗯， 上面支支电话，我打到那里我不会打电话，我不知道日本电话怎么打，不知道。 嗯， 当然了， 我就傻在那边， 你不知道哪个区号怎么什么的， 我就在机场的 lobby 那里哈， 嗯， 就傻在那里。我第一次到日本去，然后就被人家丢包丢在那里。 卖柱子了， 哎、欸，那怎么办呢？我就看那个看很久，嗯，三里一线，然后呢，我就去，它附近会有很多旅游的那个资讯， 对， 我就拿起来哦，旅游 看看 三里 院 啊，在这里， 三里院在哪？ 我告诉你哈，我刚刚告诉大家哈，我那时候什么 IEV 我通通都不懂， 我不会写日本字，当然看不懂日本字是什么东西。 你看都看字， 我就看汉字。哦，山里有看到山里的，然后呢，我开始对地图，它有地图吗？ 找到了， 我先找到哦，东京，我看得懂东京，来看到这边，哇，哦，现在东京好像旁边嘛，我没有看比利时。 啊，当然了， 你看，你看到富士山吗？ 我看到富士山，看到那个，哇，好近哦， 好近哦， 近 了，近了。那我那接着我就说，那仔细看看，那就更大的地图， 隔壁而已。 哇，他妈的是什么地方啊？ 他妈的远了。 然后呢，接着我就说，嗯，那我应该去坐，我应该去坐铁路。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做八字， 啊， 所以我就开始做铁路。 铁路， 嗯，然后铁路，哎，好像有到得了啊，因为它有那个铁路的图嘛，哈，铁路的图比公路的图更容易认， 更 黑白黑白黑白， 对对对对对， 明白。而日本那时候的铁路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嗯， 是 哦，它至少一个叫中央线， 简单。 我看着说，我看着我应该做 得到，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想想说，哎，我妈妈的妹妹嫁到日本来，就是我阿姨， 刘阿姨， 啊，对不对？我有刘阿姨的电话，打电话给我阿姨。说 找他， 然后说阿姨啊，哦，我要去那里要怎么办呢，啊？他说啊，什么你要去那里？怎么可能？ 太尴尬了。 然后呢，我说没办法啊，我要去报道啊，我今天就要报道了，今天啊， 嗯， 当天就要报道了。 怎么可 能？哎，然后说好，他叫我马上是怎么样呢？叫我去新宿， 报去 新宿，那坐中央线，中央线。 我就说。我说我看也是到新宿去转车嘛，然后我就 新宿， 然后就到新宿，然后再找地图，啊，然后去找哪一条线， 啊， 在甲府下车， 找车， 哎，找车，下车之后你可以坐计程车去， 啊， 哎，一万块可能到得了，然后他告诉我你只能喝饮料哦，不能吃东西哦，啊， 对对对对对， 没钱 吃 东 西 啦， 一万块我早就说啦， 哎， 你车费都几千块了，你这是车。切票啊， 哎，车票， 千 块，拿了一万块日币，哦，拿了一万块去， 对， 然后呢，我在附近找车站，哦，因为羽田机场出来其实离车站很近， 嗯， 离车站近，那时候没有摩托内路， 没 有， 还没有，还没有， 就是 但是有其他车去，我就说啊，我先坐车，然后就开始转车嘛，哈，转到哪里？我最后好不容易，我终于转到了新宿车站，回新宿车站。哇他妈的这个站怎么那 么 大， 走不到， 这什么鬼地方啊， 对， 我为了要走到月台我花了半个钟头， 迷宫一样 差不多， 花了半个钟头，我说哦，我终于走到像是月台的地方，哦，入口进去，哎呀，怎么进去，怎么进去是个问题，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进去是个问题， 嗯， 他们也有自动售票机嘛， 嗯， 对， 我在那边研究非常非常的他妈的久，哦， 在想， 哎，我在想说我怎么买票然后进去，我怎么买票嘛？不知道嘛？哦，好，那我有一个方法，突然想到，台湾有个叫月台票， 嗯， 啊，先进月台再说。 好， 好，先进进去，我就进去月台了。 欧洲也有， 那我那好，那个就， 但是日本没有。 对 对，然后最便宜嘛，哈，最便宜我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呢，我就想说，他要哪一条线？哇，天哪，我第一次看到有十几个月台的地方啊！当时台北车站总共只有四个月台。 嗯。 松山车站只有两个月台，花莲只有一个月台。 Okay,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 超过三个月台以上，我是不会找的。 嗯， 是， 是有十多个。 怎么搞？现在台北有十多个。 现在十几个，台北就现在像以前的新宿。 对啊， 对， 这弄得真的很像，不 像 东京，不像 不像池袋。 对。不是军三国线嗰个 板村 不像石川啊，不像 Tokyo， 像 弄得像新宿谷一样。 对，那我进去之后说好 OK， 不管怎么样我进去， 先进去再说， 先进去就说我不会日文怎么办，汉字，我发现很多汉字，哎，还不错，有可能找得到啊，甲府噔，我看到了红线，上面是甲府，耶！ Yeah, 我到甲府了，我得救了。那时候哈，那时候大概是晚，六点左右。 六点 还好， 上午六点， 下午六点，下午六点。 嗯， 天黑了， 还快要黑了，快要黑了， 快黑了。 因为那时候是夏天，那天黑没有那么 夏天，六点就没黑， 还好。 哦，我看到甲府，好，我就跳上，我就是 跳上去，然后跳进去。 我没有看，他说，哎，奇怪，他是哪一边？我不知道。我看到甲府，我看那个车子，哎，甲府两个字跑出来的车子跑过来了，那我就把站务员叫过来， 嗯， 所以站务员，你要穿制服嘛， 对， 我就拿两个字，甲府两个字，我说这个是不是这个？ 那看看吧，是是，咚，我就跳上去， 咚， 我就跳上去。我这个人有交通工具嗜睡症。那天哦，我不敢睡觉，我一直捏自己大腿，哦，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一路都没有睡， 啊，不能睡，不能睡， 不能睡。我看到贾府，贾府这样，噔，贾府，我看到贾府车站的那个汉字， 嗯，是， 我终于跳下来，哇，我好像到了嘞，我好像到了， 终于到了， 那终于到了，哦，那时候大概十。点左右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 四个小时， 中央线， 中，欸，那个系站，系等阵，系国停啊， 系咯， 系中央停嘅 线， 中央本线国停搭捻晒佢啊！ 我当年叫你搭中央本线去晴江咯。 我有一次有件事要办，我哪一次我看你哪一次，我，没有办法。到你泡电拿去，我是去金刚 哦，金刚， 这个鬼屌叫我坐你拿个车，我操，发疯了，我坐六个小时去金刚了， 是 啊，那我那时候出来对不对？我说哦，我应该是到贾府，可是我哪个车出口我不知道， 对， 完全不知道，啊， 是， 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办？东 南 西看到 西北的这找 不 到， 我看到一个，哦，那个武田信玄公， 哦， 武田信玄公 的铜像，因为打灯嘛，晚上打灯看得到 是吗？ 我想说，哎，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从那边出来，哇，我也不知道他是信玄公，哇，这个武士真宏伟啊，这个整个铜像非常宏伟，很开心，但是不行，我要去报道， 你要去报道， 哎， 十点啊， 十点多了，十点多了，啊，那我就在路上走一走。我就看一下那可能的方向，啊，完全不知道。我发现，我不能用台湾的地理知识来套在日本上面，完全不行。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哈， 大台到 贾府，它其实是一个乡下城市。 对， 啊，乡下，啊， 很上上， 晚上是没有人的。 晚上没人啊， 哎，晚上没有人， 动物园没有了， 我连要遇到一个警察都没有。 你放心啦，你在台湾，你在东京，你又看过几个警察？哎， 这胜数人。不多了， 拜托，喂，现在好一点， 好一点， 现在好一点，因为哪里有个派出所， 够的， 还有两个呢，跟你报，帮你报喜，帮你问路的，还有两个坐在哪里两边，我终于可以随时找到日本的警察，就只有哪里， 对，然后我找不到警察，我也只有人家那个票务的人员，我看他就把我赶出去就对了。你是 好有票目有， 他不能 好 啊， 啊，票目还好， 赶出去发现 啊还好啊，你省了几千块啊， 哎，我就路上走一走，怎么办呢？我看地图完全看不懂， 嗯， 哦，完全看不懂，最后看看，哎，计程车，哎，计程车有排班嘛， 对， 两三台在那个地方，我就走过去，然后拿一个地址，啊，他已经写好的地址，我拿给他看，这个我就是指这个地方，我要去这里，我要去这里。修日文不懂，他看看，哦，大概知道我是外国人，然后看看，哦，点点头，我就跳上去，我不知道多少钱哦， 赏又不赏啦， 一万块计程车， 没有一万块啊，总得车票了， 对，然后没关系，我不想说 进站票了吗？ 我想说再怎么样一万块应该够，一万块应该， 因为他其实买了进站的票，他所以我就刚刚就说他拿一程中央线。是省了几千块，几千 N 的钱， 对， 好了，你去计程车，拜托了，一万块，我在东京啊，我在白，我住的Meijiro，去想学，西部亚的 不够了， 的计程车够， 刚够， 7900 N， 那对， 哦， 那我想说，因为我算什么呀？我算距离，大概算距离，说，可能是够， 可能够， 可能够，你猜猜看呢？ 可能够，然后呢，附近有可以装水的地方，我还拿一个宝特，捡一个宝特 啊，因为阿姨叫你不要吃， 不要 吃东西， 所以我就喝水，喝水， 喝水 啊， 喝水装一点 啊， 再喝上，小心的喝啊，然后就说，我应该到得了，我算一算应该到得了，哇，开一阵子。我其实因为我在那边十点研究到十一点左右，说没办法了，坐计程车，好，然后就到那边看看我啊，到那边去，他开了一阵子，慢慢开，不会很快， 不快。 哎、啊欸，日本的 自行车不会太 快， 不会太快。 所以我到下来的时候，11点大概30分左右，11点半左右，大概 小时， 大概， 大概 意思。你坐了一个半小时的日本计程车、啊？ 没有， 不，没有，没有， 我10点跑到11点左右、啊、才上计程车。 啊，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哇，半个小时还好，半个小时你还豁得过来？ 欸、因为我确定它开得很慢，不快，嗯、开得很 快 啊、哦。那我就看，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好，进去，最后呢？他说：“他跟我指这里， 到了 这里，我钱给他、嗯，我大概剩1000块日币，我全部的钱花完了，剩个1000块日币，我就走进去，敲门，我进去，同事门可以打开，啊，你居然到得了，是他们 最严肃的人， 哎、欸，这是我第一句，我听到的第一句话，他里面说， 操你妈嘞， 我说哈，还有人到不了的吗？我还是到了，好，后来我的公司的主管就说，哦。”你可以有自己解决 这个是那这个是考验 考验 考验 你来不到了 你要 拜拜你回去了 就 有没有办法来 入蛇考验 还这个入蛇时啊 是啊 金蛇的、嗯、的考验 对那其实我到那边去我说、啊、我到得了 几天 嗯他认为你可以解决问题会自己解决问题、嗯、 真的是故意的肯定是故意的、 嗯、我说哦、嗯、还好我到得了其实我很累。 耶、yeah, ，看你有没有办法， 不要讲这个，我要睡觉。 哎、我要睡觉就对了。 那、哦啊、不有吃东西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吃。 你跑了一整天， 睡 什么你不想吃了？ 而且其实某个程度你心里是紧张的。对 呀、啊，你要怕迷路，在一 个 船上，因为我有这个经验。 我有 这个经验，这只用迷路，又不知道真的叫天，因为我在老家在丹麦那边。就是个他的经验，这样给放出去，完全不给充足的资料，你就自己跑了。 嗯， 我就真的这样当了，我这样的绕刺当了大半天。 嗯， 又是跟大哥一样，又是啊，你回得来啊，我操你妈嘞！ 哦，那不管怎么样，我到那边就留下来了。 嗯、 啊，那当然，你公司很多同事是日本人啊。 对， 日本人其实看不起我们台湾人，反、啊、正、哦、你们台湾人都不行哈、哦，那个这个不会做事情，等等类似哈、哦。 对， 他妈的什么时候老子不会做事情？ 对， 就做给他们看。 我就说过，你们日人干八个钟头，我就干10个钟头；你加班12个钟头，就做14个钟头，就是做比 你。就给你 做给你看。 你、 哦、啊，结果呢，连做3个月，我很快就掌握到公司的事情。 嗯， 然后呢？这边日本人 那个时候就要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你跟我讲的，我们你在跑抱歉都是一样了。这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今天的年轻人，他就跑了。 对，那我在日本其实也跑不掉， 跑不掉 。 你跑出去也不知道怎么怎么办， 跑到哪里去？ 对， 那我也没有想要跑，我认为说我。可以做下去， 嗯 嗯， 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可以不会做？ 啊， 然后再来， 又是好心的大哥， 哎， 又是一个， 哎， 对啊。 然后呢，那时候其实日本人哈、哦、无法对付台湾人那边的台湾人， 嗯， 好、哦，那边的台湾人就丢给我， 弄不好就给你， 啊，你反正你台湾人嘛， 反正你 是的嘛、啊、这个你来处理 你的东西啊， 哎，你要处理 捡去，然后捡回去。 结果我一出去哈、哦，我必须要讲，我当时台语其实不好， 嗯。 哦，因为我在台北长大为主， 嗯， 台语不好， 嗯、 我父母也是跟我讲台语，国语为主，所以台语不好。哦，那结果那边去，哎呀，你是台湾人嘞， 就算台语了、 哦，他就全部跟我讲台语，也不跟我讲日语，什么也不跟我讲，国语也不跟我讲。好，我跟你讲，一个就算了，每一个嘞，我遇到了啊、哦，什么大姐、阿嬷，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台湾人嘛，对不对？小姐也是一样，通通跟我讲台语， 嗯、 通通。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讲国语。 等一下，罗哥刚才讲的全都是女的。 对， 继续了。 嗯、哎，全都是女生。 哦、女生 、哦。然后呢，我就会遇到各个腔调的台语。 嗯、啊， 从基隆那一边的，我们花东这边的，台西、海 线、 高雄、 高雄、 台南， 全部 都有，所有的台语 各种风味。 哦，我后来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台语有这么多的 变化， 变化。 对， 好， 听嘛哈，听，听我就懂， 听回来了， 慢慢懂，慢慢懂，慢慢懂， 听就懂，听就懂了。 哎，结果我台语进步的非常的好，结果日语非常的烂，因为完全没有进步。 因为你的工作， 哎， 就是跟台湾人讲台语， 跟我在日本的时候一样。 哎，对，那些 居然听，居然听。哎， 那些该死的台湾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讲日语。阿姨我无 A 哦这几个字都不愿意跟我讲。 所以大哥我跟你讲，我在我念过一段短时间的日文，但我学的最多的时候就是我在日本那三个月的头两个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家。没有字幕，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嘛。你打开电视就是日文跟日文，还有 日 文呢。 是 啊。我怎么我一直听一直听，不懂的。我外出买东西，我还是要买的嘛。几浅、冷的、日的、大的、小的，我都要讲的，我就搞懂它吗？ 嗯， 对不对？ 是。 要不要这个？不要哪个？我要不吃辣的，你知道吗？然后死辣，如果我不能告诉他我不要辣的，什么都给我塞进去，我就不用吃了。 对， 你是怎样逼出来？因为为什么我第一个？因为我为什么我说头两个月，第三个月我的女朋友过来，她是一级的日文，她是级。在香港学到在日本可以骗到日本人， 嗯， 对啊，那没关系了，那我要翻译了，要再用翻译了，我就管你他妈的死了。 是， 但头两个月我直接一个过去，我有体现生活。我刚刚跟你讲，就是不好意思啊，我把我的身家性命都掉进去了，因为那个是。我还是有一点点收入的，因为我又是水货的去卖东西，对，有一点点的工作，但我不能够正式的工作，我是游客，但那两个月我学到的比我之前十多二十年学的还多， 就说你掉进那个环境里面，你就要强迫自己学， 把这放进心灵里， 所以 你就可以打，你就可以打猎，你就可以钻木取火。你不做这个，你就饿死了。 是。 那我到日本去那边的时候，其实哈，刚好遇到另外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我说日文的机会，比正常要少， 因为你根本没时间。我就是要问你， 我只有买什么？我就是买饮料。比如说买个饮料 啊， 一库拉德斯卡， 哎， 啊，就好了。然后他告诉我，他也不用告诉我， 一帕克耶， 我也 不懂，夏克烟， 我不听，我就是一万块日币给他 啊， 对，一个反正多的他会找我， 他讲回来嘛。 然后打收银机，你看收银机就好了 啊，当然 啊，所以我日文烂到不行 啊， 那也没关系，从那个时候我对台语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识跟讲法啊。那我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哈，我的假日就是看漫画、看卡通，哦，去相关的书店去找东西。家父，我跟你讲哈，家父能够找到的书哈，家父找到的书，大概哈，以香港来比的话，就香港的1%， 差不多 香港的日本的书的1%，很小很小的地方。 因为其实像小，你就是要便利店、小书店吧？ 谢谢，便利店可能有，小书店是没有， 小书店都没有。 他的书店就在车站旁边， 车站旁边啊， 剩下都 没有。哪种乡下的地方，什么都在车站旁的啦。 对，哦，书店其实是一个文明的象征。 是 哦，我住那个地方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 文明书房。 对，哇，有一间书店哦，我们说不说？在家福市，对不对？啊，要看书哦，要买书哦，哦，到车站去 啊。 谢谢，跑到车站可能要20分钟。 什么东西都 在 车站去。 对，那没关系嘛，反正我爱看书，尤其爱看漫画书，对不对？我想说，哇，我今天没有值班，哦，我就去，我就拿钱买一个2本回来看，回来看，慢慢这样子办，慢慢这样看， 看得懂为止， 面面慢慢的看，然后那个，但是因为实在很忙， 啊、哦，就是说这个忙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输给日本的，所以我蛮投入的。 我知道， 对、哦、然后也学了很多东西，结果跟日很多那边的台湾人学了最多的台语。 嗯， 结果感蛮感谢那些阿姐、阿姨、阿婆。 阿婆 怎么没有妹妹呢？ 好吧， 应该有吗？ 好 ，OK， 我当时的年纪是21岁。 嗯。 嗯，大部分去那边的台湾人都年纪比我大。 OK， 所以没妹妹啦。 哎、欸，没有妹妹，只有姐姐。 姐姐啦， 姐姐也可以了。 哎、欸，姐姐也可以了。 姐姐也可以。 哎、欸，我那时候21岁的时候，距离我最近的叫做24岁的坐台姐姐， 已经是姐姐了。 哎、欸，是姐姐了。坐台姐姐在台湾其实已经淘汰了。 嗯啊，当然了， 到那边去。那因为我的工作当中会碰到他们啊，他其实都蛮、对我蛮照顾的。哦，对我蛮照顾的哦， 小弟弟吗？ 小弟 弟，哎、欸，然后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们很多都是特种行业， 哦， 特种行业，其实我觉得他比很多正常人的家庭里面，哦，更有情谊。 当然呢， 欸、 当然呢，因为你他们自己也是挨过来的嘛， 他们挨过来的辛苦人 啊，有啊，对了，那、嗯、辛苦过了、 欸， 我知道辛苦。我知道什么是辛苦，我知道孤独是怎么样的。 对， 你知道，他知道，那就惺惺相惜了吗？ 那其实到那边去，然后说 反过来，就是他不知道，但是这婆婆们都知道你会辛苦， 对， 都看顾你， 看到你在怎么做，怎么拼， 嗯， 他们也会看在眼里的吗？ 那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所谓夜间工作， 嗯， 哦，特种行业很多都夜间工作，我晚上12点。 菜开始 扛着台湾的花枝丸，台湾的很多东西到他们店里面，帮、他们把东西放好，从后门进去帮他们把东西都放好。这是因为他们太忙，厨房人不够，我下去帮忙、所以我那时候学很多厨艺，包括什么炸什么东西，切什么东西， 出来了，厨房的东西出来了， 出来了啊、然后呢，这样忙完之后，当然我也有假日嘛，对不对？啊、我的假日其实不多，不多。有时候两个礼拜才一次，可是呢，我就可以碰到什么？我去碰动画的东西，我就写稿子、写钢弹的东西，写钢弹的东西， 做自己 寄回台湾，寄回台湾说，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甚至连传真都不是很普及。 对， 那好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知道罗斯福是在这里开始萌芽的，因为。主席已经走到可以写杂志寄回台湾的时候，但罗斯福才刚进厨房。 对 ，OK， 那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又去抽烟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再记述这个有趣的人生故事，好不好？ 好， 好，谢谢。